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flv.js 播放 flv 多媒体文件。flv.js 是哔哩哔哩公司开源的项目，它可以解析 flv 文件，从中取出音视频数据，并转成 bmff 片段，然后呢，交给 h5 的 video 标签进行播放。通过这种方式啊，使得浏览器可以在不借助 flash 的情况下，也可以播放 flv 文件了。目前各大浏览器厂商默认都是禁止使用 Flash 插件的。之前常见的 Flash 直播方案到现在已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它需要用户在浏览器上主动开启 Flash 选项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这种用户体验是非常糟糕的。而 flv.js 的出现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flv.js 是由 JavaScript 语言开发的，这个播放器呢，它的最大优势是即使不安装 Flash 插件，也可以在浏览器上播放 flv 文件。虽说 Adobe 公司早已不再为 Flash 提供任何支持了，但 flv 多媒体文件格式不会就此而消亡。那因此呢，在没有 Flash 的时代里，能实现在浏览器上播放 flv 文件，就是 flv.js 项目的最大意义。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flv.js 的基本工作原理。flv.js 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它首先将 flv 文件转成 ISO BMFF 片段，然后通过浏览器的 Media Source Extensions 将 MP4 片段播放出来。具体的处理过程如文中所示。从图中啊，我们可以看出 flv.js 播放器首先通过 Fetch Stream Loader 模块呢，从云端获取 flv 数据，之后由 IO Controller这个模块控制数据加载。数据加载之后，调用 flv demux 将 flv 文件进行解封装，得到音视频数据。最后呢，将音视频数据交由 mp4 remux 模块重新对音视频数据进行封装，封装成 mp4 格式。将封装好的 mp4 片段交由浏览器的 media source extensions 处理后呢，最终我们就可以看到视频并听到声音了。所以总体来说呢， flv.js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媒体格式的转封装工作，具体的播放工作呢，则是由浏览器来完成的。下面我们就对架构图中的每个模块分别做一下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lv.js 播放器，它包括四部分。第一个呢是 Fetch Stream Loader， 这个模块的作用是通过 URL 从互联网获取到 http-flv媒体流，它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 HTTP 协议下载媒体数据，然后呢将下载后的数据交给 IO Controller。 第二个是 IO Controller， 这是一个控制模块，负责数据加载管理等工作，它会将收到的数据传给 flv demux， 而 flv demux 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去掉 flv 文件头、 tag 头等等，拿到 HR64 或 AAC 的裸流。那关于 flv 文件格式，你可以参考一下第33篇文章 flv 适合录制的多媒体格式这一文。好，最后呢是 mp4 remux， 它的工作是将 HR64-AAC 裸流加上 mp4 头，采用的多媒体格式协议是 bmff。 那它会将封装好的这个文件传给浏览器的 data source 对象。经过以上四步， flv.js 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浏览器需要做的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浏览器各模块的主要作用。第一个是 data source， 用来接收媒体数据对象，收到媒体数据后传给 demux 模块。demux 它是用于解封装的模块，那作用呢是去掉 mp4 头，获取到 HR64-AAC 裸流。video decoder 顾名思义就是视频的解码模块，对吧？将压缩后的视频数据解码，变成可以显示的真格式。 Audio Decoder 就是音频的解码模块，将压缩的音频数据进行解码，变成可播放的格式。再接下来是 Video Render， 它的作用呢是视频渲染模块，用于显示视频。 Audio Render 是音频播放模块，用于播放音频。再接下来是 Video Display， 它是视频图形显示设备的抽象对象，主要用于这个真正的显示的，对吧？那么最后一个呢是 source card， 就是声卡设备的滞后向对象，对，主要用于播放声音，控制声卡的操作，对吧？从上面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啊 ,FLV.GS 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 FLV 格式到 MP4 格式转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FLV.GS 是通过 HTML5 的 Video 标签播放的视频，而这个标签呢就只能支持 MP4 格式或者是 WebM 格式，对，它不支持 FLV, 所以你必须要进行一下转换。好，下面我们再聊聊 Video 标签。Video 标签是 H5 新增的元素，那用于在浏览器中呢播放音视频流。实际上我们在介绍 WebRTC 知识的时候呢就已经对它做过一些介绍了。今天我们再重新简单的这个温习一下。Video 标签的使用与其他 H5 标签使用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要讲一下 Video 标签支持的几个属性。那第一个呢是 AutoPlay。那如果这个属性这个设为真呢，就说明这个视频文件在加载就绪之后呢就立马播放。第二个是 SRC, 用于指定要播放的视频的 URL 地址。第三个呢是 SRC Object, 用于播放实时音视频流，它与属性 SRC 是互斥的。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属性了。那么对于 Video 标签支持的这个其他属性呢，你可以查看文末参考一节，那里将 Video 标签的所有属性都做了详细说明。关于这些属性，我建议你写一个简单的页面分别测试一下，以加深你对它的认知。另外呢，对于这个标签的这个测试啊，还有两点需要你注意的。第一个呢是媒体文件建议使用 MP4 文件，那你系统的本地文件就可以用来测试这个 Video 标签。第二个呢，在测试 AutoPlay 属性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效果，建议加上 Mute 的属性，那浏览器呢保证静音状态的时候能够 AutoPlay。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那该如何使用 FLV.GS 呢？首先我们需要将 FLV.GS 的原码下载下来，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通过 git clone 这个命令从 GitHub 上拉取最新代码，对吧？另外一种呢是通过 npm 命令从资源库中获取到 FLV.GS 原码。这里呢我们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具体命令呢就像我们文中所展示这样。原码下载下来之后，我们还需要将 FLV.GS 的依赖包下载下来，通过 GAMP 这个工具将 FLV.GS 进行打包压缩。那具体的步骤呢我也在这个文中进行了展示。其中第一条命令的作用是下载 FLV.GS 的依赖包，那第二条命令呢是安装 JavaScript 打包工具 GAMP, 那第三条呢是使用 GAMP 进行这个 FLV.GS 的构建。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执行 gap release 命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错误，那如文中展示的一个错误，对吧？这时候呢可以通过安装 Node.js 的 natives 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安装 natives 的命令就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通过上面的步骤我们就可以构建出 flv.min.js 这个文件了。那这个文件呢就是我们在项目中需要引入的 flv.js 文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展示一下该如何使用 FLV.GS。 我们可以在本地创建一个 HTML 这个文件，比如叫 play-FLV.HTML。 那你可以参考文中示例的代码，这段代码逻辑非常简单，它主要做了三件事。那第一件事呢是在 HTML 中呢引入了 FLV.GS 库。第二个呢是设置了一个 Video 标签用于播放 FLV 文件。第三个呢是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片段用于创建 FLV player 对象，并将这个对象与上面定义的 video 这个标签绑定到一起，实现对 video 标签的控制。 FLV.GS 实现架构以及暴露的 API 接口都在 FLV.GS-docs 目录下面，那在那里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FLV.GS 暴露的接口并不多，但是呢由于没有暴露接口的任何文档，所以你只能直接查看代码去了解每个接口的具体作用和含义。幸运的是什么呢，是 FLV.GS 的架构设计非常合理，代码呢也实现的非常优秀，所以对于 JavaScript 开发人员来说，查看 FLV.GS 源码不是太难的事。整体总结来说啊，本文我们首先介绍了 FLV.GS 播放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知道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将 FLV 文件格式转成 MP4 文件格式。紧接着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向你介绍了如何使用 FLV.js。FLV.js 的使用还是蛮简单的，你只要按照文中的步骤就可以很快写出一个利用 FLV.js 播放 FLV 文件的 demo 出来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文对 FLV.js 的测试需要用到流媒体服务器，而流媒体服务器的搭建我已经在前面的两篇文章中向你做过详细介绍了。你既可以使用 CDN 搭建流媒体服务器，也可以使用 Nginx 在自己的本机搭建流媒体服务器。具体过程呢，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至于推流工具，前面的文章中呢，我也做过详细的介绍。你可以任选 FNPeg 或者是 OBS 作为你的推流工具。具体的操作方式，请参考前面的文章。总体来说啊 ,FLV.js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部开源这个播放器，它的代码写得非常漂亮，可读性也高，但它的文档相对匮乏，对吧？所以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呢，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建议直接查看其源码。从本专栏的第三个模块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 FLV 文件格式、HLS 协议、流媒体服务器。那今天呢，我们又学习了 FLV.js 播放器。那至此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CDN 作为流媒体服务器转发数据，用 OBS 进行推流，用 FLV 进行播放，从而呢构建出我们自己的可商用的直播系统了。那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 FLV.js 中用到的 BMFF 格式是怎样的一种格式？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